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53集，身份疑云。江瑶怔怔地盯着证件照片上的那张脸，震惊得无以复加。而饕餮在瞥了眼江瑶手中的证件后，嘴角一勾，脸上浮现出了不知是嘲讽还是幸灾乐祸的冷笑。哼，这下有意思了。饕餮双手往口袋一插，看好戏似的瞧着江瑶那副铁青的脸色，像是在欣赏着他的反应。而江瑶则完全没心思理会饕餮的挖苦，此时的他脑海中已是一团乱麻，先前经历的种种记忆跟眼前照片上这名长发男子的脸交织在一起，将他顿时拖入困惑与茫然的泥沼之中。肥腻的大脸，油腻的长发，痞子似的表情，照片中的男子毫无疑问正是先前相识于陈家宅院，后又把江瑶从村里救出来的吴老六。 无敌？没错，在陈家时，吴老六的确说过他的本名，这张身份证的确是他。 江瑶看着证件上的名字，又脸色复杂地将视线移向了地上那具干尸。既然钱包是被揣在这具干尸衣袋里的，那也就是说，这具干尸的本体就是吴老六本人。江瑶忍着不适，再次细细观察起了干尸的样貌。虽然干尸的头发已经被风吹落得所剩无几，但还是能看出似乎是长发。而那张皱巴巴皮肤包裹着的脸蛋，虽然已经干瘪得不行，但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江瑶越看越觉得像吴老六。更不用说尸体身上那套明显适合矮胖体型的宽松服装。不过即便如此，江瑶心头依然有困惑挥之不去。 可是我前不久才和吴老六分开，而且那时的他还穿着伪装的长幼卫队的衣服，完全不是这种打扮。 江瑶眉头紧锁，困惑不已。 难不成他与我分开后换了衣服？不对，就算换了衣服，以当时他的位置，不可能突然出现在这儿。 哼，想那么复杂干嘛？地上的这个倒霉蛋，再怎么说都不可能是我们之前在陈家遇到的那个叫吴老六的家伙。饕餮轻笑了一声，指了指地上的干尸说道，从尸体上散发的死气来看，这家伙起码死了一个月以上了。 一个月以上？ 江瑶一愣，忽然想起了之前吴老六曾和自己摊牌过，一个多月前是他和一名同伴一起把那无头活尸给放出的。据他所说，当时那名朋友当场丧命，而吴老六本人则逃出升天。从眼前的现状和尸体死亡的时间来看，似乎一切都对上了。 先前吴老六曾告诉过我，一个多月前他和一个同伴曾来到这里挖坟找妖骨卖钱，却误开了朱砂镇邪关，放出了无头活尸，导致那名同伴命丧当场。 江瑶看了眼散落在周边的道具碎片，分析道， 我猜这具干尸很可能就是吴老六口中的同伴，如果他们是朋友的话，那么吴老六的钱包在这具尸体衣袋里也能说得过去。 哦，你真的确定你脚下的那具尸体是所谓的吴老六同伴？饕餮质疑的话语再次从边上飘来，江瑶抬起头，却看到对方正转身走向那口诡异的朱砂镇邪关，似乎是发现了什么。如果你那边的是吴老六同伴的尸体，那么棺材边上的这具又是谁的尸体呢？饕餮说着抬脚踢开了棺材旁倒落的棺盖。 只见又一具干尸赫然出现在棺盖之下，狰狞的样态与之前那具干尸如出一辙，脸上甚至还残留着惊恐绝望的表情，显然此人也是被瞬间吸干精气而亡的。 还真是啊， 江瑶连忙跑上前，蹲下身仔细查看着棺材边上的那具干尸，发现此人的皮肤相对偏黑，但是衣服的新旧程度与先前那具基本一致，看上去两人似乎是同一时间遭的难。 竟然有两具尸体，这太奇怪了，难不成当初和吴老六一起开棺的同伙有两个？可是当初吴老六明明说他们才两个人呀。 江瑶站起身，脸上堆满了疑惑，刚刚快要理通顺的思路顿时又陷入了死胡同。难道你就没想过还有另一种可能吗？饕餮看了眼江瑶迷茫的样子，轻笑了一声，似乎话中有话。 另一种可能？ 江瑶抬起头，没明白饕餮话中所指。如果说当初打开这朱砂镇邪关的就只有吴老六和他那个同伙两人的话，那么再怎么说现场都不可能出现第三人的尸体，而且还是同一时间以同一种方式暴毙身亡的。饕餮冷眼瞧着地上的干尸，淡漠地说道，假设这口棺材边上的这具干尸才是当初和吴老六一起开棺的同伙，那么推论下来，之前我们看到的另一具干尸的身份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最先找到的那具干尸其实是…… 惊人的结论令江瑶脸色大变，他再次回过头，难以置信地望向身后不远处的那具干尸，心中震颤不已。 难不成那具尸体才是真正的吴老六？ 没错，饕餮平静地说道，从尸体残骸的外形、衣着还有留下的遗物来看，这种可能性相当高。 可是如果说躺在这里的才是真正的吴老六，那么之前和我接触的那个人又是谁？ 江瑶脸色惨白，接连反转的事态让他的心中一团乱麻。谁知道呢，或许是某个易容后窃取吴老六身份的人类，又或许某个别的什么东西。饕餮冷哼一声开口说道， 别的什么东西？难道是妖魔伪装的？ 江瑶看向饕餮急忙问道。 不清楚，至少之前我没从那家伙身上觉察到妖气，不过无论那家伙是什么身份，从现在的情况看，此人显然绝非普通货色，或许他当初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也绝非偶然。 饕餮摇了摇头，看向江瑶的目光里似乎暗含着某种耐人寻味。 而且那家伙如今出现在长佑村里，说不定也是另有所图呢，要不是某个白痴那么容易被骗出村，也不会差点丧命，甚至沦落到这种地步。 对不起， 被饕餮这么一嘲讽，江瑶顿时羞愧得无地自容，除了道歉也说不出其他什么话来。如今想想，当初他刚与吴老六逃出村子，就遇上那个本不该出现在那里的无头女尸，实际上的确也未免太巧了点儿。再加上对方那与外表反差极大的身手，种种迹象联系起来一看，也免不了令江瑶多想。 总而言之，这里不能久留，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再好好商议对策吧。 江瑶尴尬地转移着话题，顺手把捡到的吴老六的钱包和证件收进了衣袋，转头扫视着荒凉的四周。 话说回来，我们要怎么离开这儿呢？前面那片林子里都是野兽，只能看看这片乱葬岗后面有没有其他路了。 江瑶嘀咕着，忽然觉得边上的饕餮似乎没啥反应，抬头一看，却发现饕餮正目不转睛地望着右前方某处，不知在看什么。 怎么了？ 江瑶问着，转头沿着饕餮的视线望去，在距离两人所在的丘陵不远处的一座土坡，他忽然看到了一道似曾相识的人影悠悠出现在了视野之内。朦胧的月光再次透过薄雾般的浮云，将淡淡的银色洒向了那一道隐藏黑暗中的身影，也将一张本不可能出现在那里的脸映照进了江瑶的瞳孔之中。 那是吴老六。 在看清了那道人影的一瞬间，江瑶的瞳孔猛地一缩，而在同一时刻，一阵寒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江瑶身边拂过，只见饕餮身形一闪，瞬间朝着前方土坡上的吴老六冲了过去。随着阵阵山石踩踏的碎响，一道赤色旋风飞速跳跃着，仿佛一只矫健的猎鹰般向着对面土坡迅速逼近，眨眼间便和那名吴老六之间拉近了距离。而后者则似乎不慌不忙，只见对方冷冷一笑，随即淡定地转身引入土坡边上的密林中，看上去就要逃走。不过饕餮又岂会给那人逃跑的机会，在逼近对方的同时，三枚石子便有如炮弹一般从饕餮的手指间弹射而出，冲着吴老六逃跑的方向疾飞而去。飞扬的尘埃漫天而起，两棵粗壮的大树应声倒下，而饕餮却似乎并不满足于此，却见其身形猛地一坠，不带任何停顿地冲入密林，追击着那道灵巧地躲过了石子攻击的背影。 哼，跑得还挺快的。 饕餮冷哼一声，死死地咬住那道疾走的身影，并试图再次逼近，但他很快便发觉那吴老六的背影似乎总是与他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距离，比起想要逃走，对方更像是在吊着他一般。此番行为令饕餮忽然萌生了一股不祥的预感，觉察有异的饕餮猛地停住了脚步，脸上原本淡然的表情也渐渐转为了凝重。而前方原本逃跑中的吴老六似乎也发现了饕餮没追上来，竟然也停下了步伐，平静地转身看着虎视眈眈的饕餮。 你到底是什么人？ 饕餮冷眼注视着前方那名矮胖男子，手心中的暗紫焰火不动声色地悄悄燃起。 我是什么人？这句话真不该由你口中问出。 吴老六似有深意地笑着，抬头瞥了眼饕餮身后匆匆赶来的江瑶，嘴角微微一勾。 看来时机已经差不多了。 饕餮脸色一变，瞬间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然而还没等他转身冲回江瑶身边，便见那名吴老六冷笑着对着前方伸出手，轻轻打了个响指，一道诡异的幽光刹那间闪过山林与土坡，在饕餮飞扑的身影中，江瑶脚下的山体轰然崩塌，两人便在这四分五裂的山石与漫天的尘埃中被顷刻吞噬殆尽。